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华语乐坛当中有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创作型歌手，有很多非常会搞怪的实力派歌手，但是两者兼备的人可谓少之又少。不过有这样一个人，他爱搞怪又有才华，会创作又有实力，这就是庾澄庆。庾澄庆有一个绰号叫做音乐老顽童，他喜欢将很多新的想法全部融进到自己的音乐当中。不过这种融合并不仅仅是创作出新的旋律，同时也包括了翻唱。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与您一同欣赏美好音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要来听一听音乐老顽童庾澄庆是如何玩转翻唱歌曲的。首先送上庾澄庆翻唱这首《吻别》。 见证我是真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说不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也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走在小马街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我发现你的脸，我是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再无人可见，那风痴笑我不能拒绝，伤眼，剧中没有喜悦， 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欲望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 编的正是庾澄庆翻唱的歌神张学友的代表作《吻别》，这是收录在哈林庾澄庆第一张翻唱专辑《哈林夜总会》当中的歌曲。其实庾澄庆私底下跟张学友就是特别铁的好朋友，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的张学友已经是大红大紫，而庾澄庆则是才凭借着《让我一次爱个够》迅速走红的歌手。那时呢，张学友在香港举办演唱会，庾澄庆担任表演嘉宾，一下子就担任了10场，连同彩排所需要的时间，庾澄庆在香港待了足有半个多月。据说当时有个非常有趣儿的译文，究竟是什么呢？先来听庾澄庆翻唱郭天王郭富城成名作《对你爱不完》歌曲之后，咱们接着聊。 等出上也不要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慌难忘，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怕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却怎么也抓不住你。 听过了庾澄庆带来的翻唱歌曲《对你爱不完》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趣闻的事儿。据说在庾澄庆担任张学友演唱会的嘉宾的这段时间当中，为了保养好自己的嗓子，两个人常常会吃些燕窝来保养。有趣的是，在演唱会的后台，如果有人问张学友吃的燕窝是谁做的呀，张学友就会笑眯眯地说是庾澄庆的女朋友。再去问庾澄庆喝的燕窝是谁做的，庾澄庆眼睛就会眯起来笑着说是张学友的妻子罗美薇，味道好极了。可见这两个人交情匪浅。说了庾澄庆和张学友之间的这段小故事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庾澄庆翻唱的歌曲，这就是电影《红高粱》当中的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回来，这里依然是与您一同欣赏好音乐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来听一听音乐老顽童庾澄庆是如何玩转音乐的。说到庾澄庆的翻唱作品呢，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欧阳菲菲原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热情的沙漠》。这首歌曲翻唱的人有很多了，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八代子时期的人，最早听到的版本应该是内地歌手张蝶翻唱的，而更多的80后听到的版本应该就是庾澄庆的这首了。相比于其他的翻唱版本来讲，庾澄庆的演唱更加的奔放豪气，难怪很多人都喜欢在 KTV 当中点唱这首歌曲。下面呢，再来听一听庾澄庆演唱的版本《热情的沙漠》。 烧了整个沙漠，太阳。 烧了整个沙漠。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庾澄庆带来的经典老歌《热情的沙漠》。很多人都说庾澄庆是一位音乐才子，但是他自己却真的不这样认为。他说他只是喜欢把自己的兴趣融入到音乐当中，让听歌的朋友感受到那份轻松和快乐而已。尤其是很多人在 KTV 里面特别喜欢点庾澄庆的那首《快乐颂》，唱的是酣畅淋漓，但是庾澄庆自己很少去 KTV， 平时他只是喜欢打打篮球，玩玩乐器，无聊的时候看看朋友们都在做什么，观察一下别人的生活细节，等到再创作的时候能够放到自己的音乐当中去。提到让庾澄庆印象最深刻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他初入娱乐圈的时候，究竟是什么事呢？先来听一首庾澄庆演唱的《再回首》，歌曲过后咱们继续聊。 再回首，迎这段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共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追问 听完了庾澄庆带来的《再回首》之后呢，接着来聊一聊他。当初啊，庾澄庆刚刚进军歌坛的时候，可能是由于庾这个姓氏比较少见，很多人都叫不上来他的名字。有一次在唱片公司，一名工作人员特别大声地喊寿澄庆，寿是胖瘦的寿，寿澄庆，喊了半天都没人答应。庾澄庆就站在旁边愣愣地看着这位工作人员。后来这工作人员看见他之后也很纳闷地问，我叫你这么多声你怎么不答应啊？庾澄庆很无辜地说，我不姓寿，我叫庾澄庆。直到后来庾澄庆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还说，当时他听着工作人员冲他喊的时候，他自己觉得真的很纳闷，而且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特别尴尬。好了，说过了庾澄庆的这段趣事之后呢，上面的时段的旅程马上再跟您告一段落了。送上这首庾澄庆翻唱的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歌曲声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祝您稍后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各位好，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要一同欣赏一些好音乐。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我们一块来听一听音乐老顽童庾澄庆是如何玩转属于他的音乐。音乐老顽童这个称号一听就知道是根据金庸小说当中周伯通的称号改编而成的，毕竟周伯通可以算得上是金庸武侠小说当中最童心未泯的一个人物了。同样在乐坛当中，庾澄庆也是如此。有的歌迷就按照武侠小说的笔触这样描写出了庾澄庆，数尽华语乐坛能人，能婉转百般乐器，把持各路乐风者唯有一人，乃乐龄人称音乐顽童之庾澄庆。庾澄庆小名哈林，家中排行老幺，身高1.75米，体态匀称，生性能动好闹，品味独特，常前卫自居，又因摆弄音乐以顽字当头，故称音乐顽童。其实说到庾澄庆的翻唱作品中，女歌手的歌曲就占了一半的江山，比如说这首《梦醒时分》。 你说你爱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爱